第68集。 你怎么？ 许岩刚开口，沈志就低头打开手上的透明袋，把里面干燥的西服外套拿出来，走了两步给他披上，紧接着又拿出一份麦当劳，还是热的，递到许岩手里。 来的时候太急了，只买了这个，你先吃一遍。 许岩拍摄结束就过来了，到现在都没吃午饭，肚子空空。他伸手掏裤兜，想拿纸巾给沈直擦擦，但纸巾好像在背包里。 去那边吧，有椅子。 两人到桌旁坐下，许岩还有点没缓过神，他把麦当劳的纸巾给沈直递过去， 擦一下脸。 沈直接过纸巾，但没有立刻擦脸，而是从袋子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来，拧开放到许岩跟前。许岩也不吃，从包里掏出更多纸巾堆在沈志面前。 快点擦。 好。 你怎么过来的？ 快点。 那不是要…… 许岩想说开那玩意儿要驾驶证，又忽然想起沈律师在还不是沈律师而是沈总的时候就考了游艇驾照，只是不知道沈总那艘游艇现在有没有被卖掉。 下那么大雨开过来很危险的。 开了一半才下雨的。 刚出差回来。 许岩是这么猜的，毕竟沈直快一个星期没出现，按常理来说必然是在出差，他都琢磨出规律了。 有空就多休息，把时间花在我身上没必要。 有必要，你很重要。快吃吧。 许岩不说话了，专心吃东西。暴雨还在继续，许岩吃完之后收拾好包装袋，他们坐在树下，很暗。许岩看了沈直一眼，扭头去扒了背包，终于在最底下找到一条毛巾。 把头发擦一下。 许岩把毛巾给他，又脱下身上那套西服外套。 衬衫脱了吧，把外套套上。 没事的，不冷，降温了，你披着。 你不觉得你这话很矛盾吗？ 矛不矛盾的沈直不知道，他只感觉头晕，身上一阵一阵的打冷颤，脑袋好像又是热的。这次项目时间紧，他熬了好几个夜，每天睡眠时间加起来不超过4个小时，又淋了场雨，他想自己大概是有点发烧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沈直忽如其来觉得很累，他挪椅子靠向许岩，两人距离拉近的那一刻，沈直简直要被疲惫冲散了。他握住许岩的手，把自己的手指一根一根慢慢嵌进许岩的指缝里，最后两人十指紧扣，沈直垂手，头抵在许岩的肩上。 别松手，让我牵一下，就5分钟。 许岩感觉他不太对劲，但是光线暗，看不清沈直的脸色。他单手给沈直披上外套，心想算了，刚刚那顿麦当劳大概60块，沈直冒大雨送来，加外卖费9块，吃人嘴软。 累了就回去休息，过来干什么？ 沈直闭着眼，他真的在心里做5分钟的倒计时，但许岩的提问打断了他的计时。沈直有些答非所问， 打雷了？ 我不怕打雷， 我怕。 于是许岩忽然想起以前他们住在一起，有天晚上也是下暴雨，打雷特别响。沈直当时在书房，但没过半分钟就回了卧室。 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 睡觉了。 现在看来，可 可能是真的怕。许岩都怀疑刚刚沈直敲门敲得那么着急，就是因为打雷吧。一回忆起以前，许岩低头看着沈直的右手。 你这手怎么样了？ 有没有按时复查做针灸？是不是注意避免提重物？下雨天还会不会痛？沈直的手指动了动，手腕清晰作痛。 没事，没什么关系。 又一道雷响起，还剩三分钟。沈直心想，头越来越晕，他想开口找话题来维持清醒，却突然听见许岩问他， 你是不是很早就想读法律？ 许岩清楚沈直是什么样的人，总之绝不会是一时兴起三分钟热度的。几年前沈直离开公司，许岩以为他是打算独立创业或者其他相关的什么，反正没想到他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，当了律师。这证明沈直真的在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想法，但自己从头到尾一无所知。 对， 没有听你说起过。 要说什么呢？沈直很认真地思考起来。他大三的时候瞒着父母准备 LSAT， 想申请 JD， 但就在那年年末，他和许岩在一起了。假使真的申请成功，意味着他们会面临数年的异国生活。沈直在决定和许岩交往的时候，就果断放弃了这条路，转而申请了几所院校的法学院夏令营。如果顺利保研，即使不在同一个城市，也能在实习时调回来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无论是出国还是去别的城市，沈直都不愿意构想许岩为了和他在一起而放弃什么，陪他去别的地方。是他提出要试试在先，就不能只顾自己往前走，不为感情做任何规划。